大家好，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太康，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 第228集，表明心意。龙身探向冬至的额头，掌下传来正常的温度，皮肤也洁净无汗，似挨过了那突如其来的疼痛。 其实我入这一行时就已经考虑过其中的危险性，知道可能会受伤甚至牺牲。反正我的父母都已经过世了，就算真的出了事也不用让家人担心。 龙身静静听着， 蝼蚁尚且偷生，我也怕死，我更怕中了降头之后人不人鬼不鬼地活着，跟明显一样身不由己，跟你们作对，到那时我就只是一个傀儡，不是你的徒弟，不是一个有感情有思想活生生的人了。 他以为自己早已平复了情绪，但看见龙身绕到自己面前蹲下，看着对方专注的神情，泪水仍旧忍不住涌出来。龙身伸手拭去他的眼泪。 你不会变成那样，我会尽力。我已经跟西北分局的局长联系过了，他是个极为厉害的人物，也许有办法。 所以师父，我不需要任何同情，包括你。 冬至握上他的手，微冷与温暖相遇，凉意很快也被温暖包裹。 我是龙身的弟子，就算不能跟龙身一样强大，也应该和他一样坚强。 龙身却蹙起眉头，他不知道冬至怎么会萌生出这样的想法。 我没有在同情你，我从来不会勉强别人或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他捏住对方的下巴，又在嘴唇啄了一下，觉得这样的含义应该足够明确了吧。冬至却推开了他。 抱歉师父，我后悔了。你也知道，人类尤其是男人总有那么点劣根性，得不到的才觉得是最好的。你亲了我之后，我反而认清了自己对你的感觉。之前我可能只是错将仰慕和爱情混淆而已。而且你说的对，当我老了你还容颜如故的时候，我肯定会暴怒或者自卑，无法接受这样的状况。我现在想明白了，我喜欢的应该是像刚才那个女孩子一样甜美活泼，喜欢撒娇，普普通通的人。像你这样的我会有压力和距离感。 要将指甲陷入掌心，借由疼痛来让自己清醒，他才能将这番话一段接一段的完整无缺地说出来。一只手附上来，将冬至的手指一根根掰开。 你在说谎，你心虚紧张的时候就会握住拳头，就像上次想要把我灌醉一样。 他看冬至愣愣的表情，眼中多了一丝笑意，难得生出促狭的心思，故意问： 怎么忘了？ 冬至怎么会忘，他清清楚楚地记得，只是他没想到龙身早将这样的小细节记住。 这次我不一定能活命，就算可以，我充其量也就只有几十年的寿命， 无法陪你长长久久。我不能只看到我的一辈子，却忽略了你的一辈子。我们之间不合适，我也不值得你喜欢。 人生在世，无非得与舍，在不断舍弃的路上不断的得到，又在不断的得到中又不断的舍弃另外一些东西。他从前对龙身表白是为了得，得到龙身的爱情，得到龙身的另眼相看，得到自己想要的，说到底是一种占有欲。而他现在舍，却舍弃所欲，选择克制，只是为了让对方在将来不要因为牵挂自己而难过。若是刚刚化为人形的龙身，或看着从容赴死的龙身，也许还并不能理解冬至这一得一舍之间的区别。但现在他在特管局多年，又怎么会看不出冬至的故作淡定，口是心非，心中微微动容，泛起一种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的情绪。龙身道， 这世上没有值不值得，只有喜不喜欢。 他又低下头，这次吻得深了些，冬至的下巴被捏出了一个红印子，睫毛乱颤，眼神飘移，呼吸也乱得一塌糊涂。 我从未这样对过别人，你是第一个，可能也会是唯一的一个。没有你，我会继续这样走下去。有了你，起码这几十年里有人与我同行，你愿意吗？ 龙身的脸半隐在黑暗中，但他呼出来的热气却咫尺可见。冬至眨了眨眼，似要眨去那里头氤氲的雾气，在对方等不到回答松开手，意欲起身时，冲动已先于理智，让冬至揽下龙身的脖子，主动迎上去，在那薄凉的唇上轻轻啄一下，又飞快地分开。 你确定不反感吗？ 要再试一下吗？ 不用了。 冬至脸上热气蒸腾，然后他听见龙身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我从未爱过人，也不知道什么才是爱，但我愿意去尝试，为你做个有血有肉懂爱懂恨的龙身。 那雾气在眼睛里徘徊半晌，最终还是流出来。冬至颤抖着将头埋入对方的颈窝里，明明自己多少次生死徘徊都没哭过，在龙身面前却总显得软弱。 今晚就让我再软弱一回吧。 夜越深，天越凉，涛声依旧，却不知何时从单一的澎湃变成了起落有致的和声。身边火热的身躯在，就反而越禁不得一丝冷风。 回去吧。 龙身推着轮椅往酒店的方向走，他最后又回头朝大海的方向望了一眼。远方的船只，那点星星之火还在，一闪一闪，正与天上的星辰遥相呼应。船灯在于今晚，而星光则来自于几十亿光年外。他们穿越时空，汇聚成奇妙的缘分。也许浩渺宇宙之中有无数这样的缘分，就像他与龙身。哪怕他像那船灯，明日就会熄灭，但起码他们曾经相遇过。星星也许会知道，曾有那么一点微末之光在某个星球的海上陪伴自己度过的那个漫漫长夜。第二日醒来的时候，像往常一样 冬至习惯性的要躺在床上眯一会儿，确认自己的处境位置，再慢慢清醒过来。他随手往旁边探了一下，却摸到一具温热的身躯，不由吓一跳，赶紧扭头。宽敞的大床足以躺下两个人，他以前一般都只睡一边，任由另外一边的枕头空着，但现在那个空着的枕头上还躺着个人，对方拥有完美的容貌，却闭着双眼，仿佛在诱惑别人去吻醒他。冬至看了一会儿，就移开目光望向天花板，只是嘴角忍不住悄悄翘起，弧度越来越大。 笑什么？ 枕边人不知何时醒来，龙山的声音没什么睡意，也许他早就醒了，只是在闭目养神。 师父，你能不能掐我一下？ 冬至见龙山愕然，也觉得这个要求太奇怪。 我之前在飞机上梦见天魔，我怕现在的一切也是他织的幻觉。我 龙身当然没有照做，他的回应是直接给了冬至一个吻，在对方几乎快要喘不过气的时候才终于放开。湿热粘稠的气息慢慢升起，冬至却忽然想起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师父，降头会不会传染？ 什么？ 通过接吻传染？ 因为他以前听说过一种说法，巫蛊其实是一种细菌，通过人体与外在接触的通道进入体内，那么与巫蛊同源的降头应该也是同样的原理。 不会。 龙身不知道徒弟是哪里来的那么丰富的想象力，就算会传染，昨晚已经吻了那么多次，现在也来不及了。冬至涨红了脸，主动揽上他的脖子。 那再亲一下。 龙身看得出他现在羞涩下的不安内心，便低头在唇上又啄了一下。 起来吗？ 冬至摇摇头，在恒温室内望向外面碧海蓝天，身边还有最爱的人相伴，他只想此刻永恒下去。龙身难得片刻闲暇，也没有催促他，两人就这么依偎着静静靠在床上，享受来之不易的温存时光。 师父， 嗯， 长手剑沾了我的血时会带我进入幻境，去经历你曾经经历过的一切。长手剑是不是你的分身？ 不是。 龙身微微蹙眉，他倒没有想到长手剑还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冬至看他， 那是他本身有灵。 你在幻境里看到我被铸就的过程了吗？ 冬至不知道这是否冒犯了器灵的隐私，有点不安。 看见了，但我不是故意的。长手剑给我看到的场景，时间和地点好像都是随机的。 我知道。那你记得我是如何成型的吗？ 嗯，我自然记得。山岚之气，青木之灵，接天之冰，无根之露，地心玉髓，星辰之辉，日月精华，还有欧冶子之血。 这八样东西融会贯通，最终炼成我的剑体，又经过千百年助我化形，让我可以比常人更容易分解出自己的精魂。你离京时，我在长手剑上注入一缕精魂，所以你上次在飞机上被天魔入梦，我能感应到。 冬至也想起来了，当时他们的确走了特殊通道，将长手剑带上飞机，入梦时他抱着长手剑没有撒手。冬至微微一震，他绝不会以为龙身那么早就喜欢上他了。龙身这样费心思，无非是怕他初出茅庐历练不当，把自己的小命给弄丢了，所以才将这一缕精魂记入剑中，好随时感知他的情况。这样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手段， 如果不是今天问起，他永远不会知道。 我值得师父待我这样好吗？ 本期结束了，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